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翻到嚟港珠澳第十七集啊！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咁今日咧，我哋咧就请一位嘉宾嘅猫姐系咪？ 系啊，我哋今日有好荣幸请到位嘉宾，呢个真系真正嘉宾啦。上次嗰个卖奶粉嗰个嘉宾请都唔到，真系。 佢仲喺卖 radio 嘅群组。 佢帮我哋买广告系咪佢而家？ 唔系，咁佢哋开到名，对我哋人身攻击兼不实攻击。咁今集咧，为咗证明我哋港珠澳系认真做测试咧，所以咧，我哋请咗一位真勇武派，绝对唔系嗰啲。上網啊 ，Facebook 啊，打飛機啊，話自己跟蹤人，跟蹤到俾人報警啊，又無啦啦喺公眾地方惹是生非啊嘅呢啲咁嘅小人物嘅。OK， 喂，事不宜遲，我哋歡迎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貓主席，貓主席你好， 係你好，大家都好，大家週末愉快啊！ 週末愉快啊！喂，即係其實好，真係好多謝你本光臨我哋節目啦。其實我哋都唔係第一次交手噶咯。 我哋都係啊，幾個場合，大家都係啊，都見過面噶啦，都嚇，大家都係，同道中人啦。 當然啦，當然啦。咁即係貓主席咧，就之前其實喺我哋嘅My Radio 節目入邊啦，南風窗嘅一個特別節目就係訪問澳洲自決黨主席啊 ，Nick Fox 啊，已經係出現過噶啦。咁啊。即系点解我就话阿猫主席系我哋香港人啊喺澳洲嘅真勇武真行动派咧？咁就因为其实系之前自决党有听我哋节目都知啦，咁就喺唔同嘅地产拍卖会嗰度就即系示威啦、举牌咁样啦。咁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就係呢，猫主席就举咗个牌，就係、是、用简体字写嘅我们不要你的妆钱啊。咁就即係呢一幅图呢就俾记者就影到啦，咁就可谓风魔全世界啊。其实猫主席有咩感想啊？你好出名喎、啊。 都系做翻我自己个平常心想做嘅嘢啫，即系一直我觉得系有啲不平嘅嘢，咁自己想去做，亦都有咁嘅机会，有班人去一齐志同道合，咁一齐去大家互相支持，去做到呢一样嘢，即系其实一个表达我哋意愿啫，即系表达我哋系想讲嘅嘢，咁就我哋讲啊，冇全世界听到啦，咁譬如我哋咪将佢即系将佢即系一个影像化咗，咁人哋咪见到嗰个啲标语咯，咁跟住就会喺度讲，跟住评论中，你做咩咁噶，咁样讲噶，做咩就个中国人走嚟？去話大啲中國人啦，咁於是咪成為一個talking point咯，就個熱點嘅人講咯，咁啊。 我就想問下阿貓主席 講緊乜嘢咯嚇？ 阿貓主席咧，你留唔留意到我哋呢度本地啲傳媒咧，成日都好負面報導你哋嗰啲行動咧？咁唔知你哋有咩，即係你哋覺得有咩回應啊，定點樣咧？ 佢哋好多時就成日都話你哋 racist， 你哋點解要去啲中國人嚟投機，即係投資啦，好啲投資賺錢，點解你哋要？唔歡迎呢，咁就話唔係又唔係正中國人家，好多人家鬼佬都過嚟㗎，即係佢話我哋點解係話我哋就係去點解係去咁針對啲中國人嚟做嘅嘢，咁但係我哋其實我哋嘅意思我哋話我哋絕對唔係 racist， 因為其實喺我哋個團體啊，我哋個 group 裏面呢係有不同國籍嘅人，即係亦都有好多都係話我哋點解我哋係你啲本土人係本土人，所以就係好憎恨啲外來人同我嚟。咁其實唔係，我哋有啲人都話喺外落嚟，好似我都係唔喺本土出世㗎，我都係近先至嚟啫嘛。咁但係我哋中意呢個國家同埋中意嘅地方就係想維持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就係我哋嗰、那個一個理想家園啊嘛。咁我哋所以我哋會保護我哋一個家園啦。咁但係因為話嗰啲人我哋嚟到，我哋指出佢哋有啲行為不當，或者佢哋未融入呢個社會，或者唔熟悉了解我哋呢個本地嘅文化時咧，我哋只不過係去指出。或者係大聲疾呼，希望佢哋會了解，同埋希望佢哋留意到呢樣嘢。咁但係我哋並唔係話對某一類人去指出嘅，而係對其實我哋係對嘅對象係一種行為，唔係對一種人類或者一個社團或者係某一類嘅人 嘅團體。咁所以等於我哋講嘅，我哋係 against 即係嗰個 behaviour， 唔係一個 group 或者一個族類咁樣咯。咁就係話，如果呢啲行為， 我同 唔係呢樣，即係你唔係中華民族，但係啲人嚟做，我哋一樣係 against 嘅，一定會出聲。 係 啲行為唔係對個人，你要個只不人哋你某一類人做咗呢個行為之後咧，你又跟住套咗落去話，即你又將個種。用個族類啊，嚟到去掩飾咗你嘅行為咁解啫嘛，即係等於話，點解鬼佬掉垃圾要鬧咯？即係點解中國人掉垃圾鬧咯？其實唔係喎，鬼佬掉垃圾我哋都鬧嘅喎，咁解啫。跟住佢，你講話你鬧個中國人就喺度做，哎呀，我中國人啊嘛，你點解鬧啲中國人？我哋唔係鬧啲中國人，係因為你鬧你掉垃圾咁樣咯。啊， 非常之好，即係點解我哋今日一定要請你嚟咧？就係、是、我哋都。知道貓主席你就對呢一樣嘢就非常之有深入嘅認識啦。喂，其實咧，你係點樣同Unmic佢哋聯絡到而即係成即係做咗佢哋一份子咁樣？ 我初頭就係有嗰、那個嗰、那個上次喺即係喺個早幾個月前喺嗰、那個中國領事館啦，咁但係之前我都有留意佢哋嗰啲嘢嘅，即係留意佢哋嗰個活動，因為佢哋之前我已經開始發覺，嗱點解我會特別留意到佢哋，即係佢哋不嬲都係幾即係幾本土化啦。咁就喺個領事館之前開始咧，佢就開始有佢哋嗰個啲網頁啊，同埋佢哋嗰啲即係社團嘅消息裏面咧，就開始講緊，開始會提到好指出係中國人，即係指出中國嘅意思咧，佢哋係好強調係對住嗰啲伊斯蘭人啊、穆斯林啊嗰啲啊嘛。咁但係最近嚟講，我發覺佢哋好留意中國人嘅行為度咯，咁跟住我就開始留意佢哋嘅即係佢哋活動啊，同埋佢哋言論啦。咁有時間中喺佢哋嘅 Facebook 嘅平台咁啊，同你修正少少啦，俾多少少資料佢咯。咁到直到去嗰、那個喺悉尼領事館咧，對中國人嗰、那個一個叫做抗議表態啦。咁嗰次我就參加咗，參加咁通知阿 Nick 咧就跟住就喺即係喺私信就同我傾好多嘢，問我點解你嚟參加，點解你又都嚟參加？咁就話本來其實佢就話好歡迎，因為有我中國人咧，佢就令到希望可以令到佢嘅嗰個活動咧就唔會太過即係種族歧視化，因為你話全部係白人嚟講咧，咁人哋就會覺得白人政策就好要我皮膚就就係 target 啲中國人咁樣咯。咁變成如果有我啲中國人多幾個出去嘅話咧，咁變咗佢就我用佢希望用我嚟對付翻啲中國人。如果有中國人嚟攻擊我哋，或者中國人嚟同我哋挑戰我哋，或者用中文嚟挑戰我哋咧，佢話希望我可以向我啲翻啲中國人解釋翻佢哋嘅嗰個意思，並唔係話針對中國，係針對嗰個行為係最一對不合理或者一對不法嘅行為。而家嗰個不法行為咧，唔係止於限於中國人，係所有其他人，只要就算佢係本地澳洲人都好，佢係犯咗嗰種行為嘅錯誤上嘅話咧，我哋一樣係會去指出啊，同埋一樣會去抗議，可以發聲咯。咁就同埋當時嚟講，佢就有好多，佢就搞得好高調啊，好高調。同埋佢喺嗰個華人嗰個區嗰個社區裏咧，就引起好大嘅即係嘅留意咧，同埋啲好多人留意，跟住嚟講啦咁樣咯。咁跟住佢嘅意思，佢就想搞越大越好嘅，搞到又咁。但係當時我嘅意見，我就調翻轉意見俾佢，我話即係唔好搞到咁大，即係唔好搞到抗議啊、暴動啊、打交，即係嗰種啦。我話即係中國人嚟講咧，如果你搞到咁大嘅行動嗰時咧，你係會有好大嘅攻擊力，因為中國人係真係會有會，甚至佢哋譬如話即係某啲方面嚟講，甚至可能出錢去對付呢啲咁行動嘅。咁我話唔需要，我話其實我哋主要係發聲嘅啫，我哋係和平表態，就唔需要搞到衝突，同埋唔需要引咁多人嚟到我哋即係對峙咯。咁我就叫佢將嗰、那個當時就叫佢個行為儘量即係低調少少。跟住佢就都聽到我講咁，即係我有分析個情況話，有好多即係。如果你喺嗰啲咁喺中國領事館面前喺啲咁少地方，如果發生衝突嚟講咧，係對我哋，即係對你將來同埋對你個整個係啦，那個形象係會差咗，即係你會俾人攻擊。雖然你本身唔係啊，但係你如果你發生衝突嗰時咧，人哋係唔會理你個原意係乜嘢，唔理你嘅理念啊，係會話你嘅行為啦，即係等於又會攻擊翻。即係我哋指出人哋嘅行為，唔係指出人哋嗰個種族群。咁等於如果我哋個行為，如果俾人即係產生對社會有一種問題啊，造成譬如有暴力啊，或者又有衝突嗰時候咧，咁人哋就會忽略咗我哋嘅理念，就會攻擊翻我哋嘅行為，咁我就叫佢低調少少，即係盡量 即係好似掟蕉咁，啲人淨係睇到掟蕉。 係啦，盡量係揾個機會表達意見，表達到我哋意見，即係俾需要聽我哋意見嘅人去聽，而係唔好介意 嗰啲唔想聽你嘅人點樣同我哋去對話，我哋唔需要你嗰啲人，我哋係需要將我哋信息交俾一啲好多未清楚同埋好多冇留意呢個事態嘅人啦。咁結果我哋都好成功，我始終 係即係其實咁講啦，即係其實自從 Unnick 就將自決黨嘅 flyer 就投入去Low and Offshore 嗰啲 neighborhood 嘅 box 入邊咧，嗰單嘢真係令 Unnick 成功起朵咯。 因为那个就真系几啱嘅，几啱嘅，同埋真系几，佢都几用心思喎，即系嗰样嘢真系几引到中国人嗰种 眼球，即系用翻 系啦，系啦，揸支枪喎，即系系好攻击，即系佢将嗰中国人嗰个形象代入咗一个非常攻击性嘅形象喎，咁人哋啲中国人真系好嬲噶嘛，其实中国人真系揸支枪啊，揾差钱揾银纸桥埋嘅啫嘛，咁解啫嘛，系咪？ 啊， 系喎，你哋讲开啦，你哋个党咧最近好似有啲新旧族喎，会去系咪要会去个海滩度？好似有一个 佢咯，嗱，乜打略？其实呢单嘢我就佢好想我去加入，咁我而家嚟讲咧，我都系暂时低调，因为呢段历史咧，我唔系太熟悉啊。即系有时话，我去参加又唔会话佢话，去示威去乜嘢就，即系我一定要对嗰样嘢个事嗰个来龙去脉，同埋佢嗰个，即系我电视我睇得清楚，我先会认真去投入。咁譬如佢都留一段，因为佢发生喺我之前啊，好多本地嘅新闻，因为我唔喺度长大啦。咁佢过往嘅事啊事态唔系太清楚，咁我而家喺度追溯翻啦，因为已经越嚟越近啦，咁我真系要去，咁我要追溯翻事情究竟当时发生咩事咧？咁同埋咁多年点解我哋到咁多年仲会有啲咁嘅行动咧？咁呢件事我系要去追溯翻同埋去研究清楚咯。因为 我有都唔少朋友咧觉得啦，呢个行动咧好歧视性啊，佢哋。即系觉得佢哋话好似歧视嗰啲 Muslim 喎，唔知系咪？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其实嗰个合 都唔清楚，即系我就研究点解件事系对咁对啲 Muslim 即系针对得咁紧要咧？咁而家我就喺度搜救紧呢件事点样发生，同埋一直发生之后到而家点解？即系点解个事态系冇改变啊？到而家仲系咁有真实性咁样咯。同埋我就担心咧，尤其是而家开始嗰个世界嗰个。即系恐袭嘅法，周围 震啦之后啦，同埋 系啦。咁今次我其实我好担心佢今次系会，因为佢真系好高调啊。今次佢其实高调，即系嗱，自从嗰次由我发觉咧，就佢即系Unnick同埋我哋个党嘅咧，好多人嚟讲咧，就自己系比较系开始有好似个野心大咗，即系讲嗰个胆大咗。因为嗰次即系做过几样嘢都成功过，譬如有次喺 Martin Place 做几样嘢，即系佢哋嘅几个行动都好多赞誉，同埋做得非常之好成功。跟住佢哋而家开始嗰个比较系个胆大咗咯，咁就比较开始做事系高调少少，同埋啲几几而家做啲宣传口句啊，同埋做一啲行动咧，就拍晒，即系会系比较系大胆少少。咁但系呢个本来系好嘅，即系好嘅，即系你系做政治人物咧，就系、是、你嗰个步伐就系咁嘅，那个 approach 就系咁样嘅咯。咁但系我担心就系因为而家嚟讲咧，那个 Muslim 系喺世界嚟讲成为一个即系个怨气好大。其实呢个怨气嚟讲，譬如话我哋 州咧保 系啊 保护 Muslim 咧。个势力亦都好大嘅，而呢 个 主流社会，佢成日咧主流媒体就话反回教嘅人只不过系人口嘅十分之一。不过即系其实今日报纸有一份就系讲不满 Turnbull 而家嘅嘢咧，其实嗰度嘅数据就系话根本个个就喺度惊，唔好自己呃自己。 冇錯，嗱，其實嚟講咧，我覺得有而家譬如緊有三個波，即係而家個 tension 就已經個好拉得好緊嘅個張力啦。一個咧就係Muslim 本身，佢哋而家佢哋而家本身壓力同埋佢哋個 內部 嘅張力好大。嗱，另外一個即係內 Muslim 呢就分兩，一般就係話即係大愛啦，我支持 Muslim， 佢哋都係好人嚟嘅，佢哋都係好嘅。咁有班咧就好唔中意啲 Muslim 啊，佢哋啲 Muslim 咧生出嚟就係唔好噶啦，佢哋係出嚟係破壞我哋噶啦。咁佢哋即係等於有三，而家有三個，一個就係 Muslim 本身啦，就係、是、嗱 Muslim 本身就係 anti Muslim 啦，同埋有啲係十分 Muslim 嗰啲啦。咁呢三個 group 而家個 tension 就好大啊，即係真係三個杯困埋一齊隨時爆噶啦。咁所以我就擔心 有啲都 anti ISIS 噶喎，其實。 系 啦，嗱，即系猫主席咧，我想有单嘢，我想问下你意见。 系 咁咧，今日咧就有单新闻咧，就话即系有一个系以前系回教极端主义者咧，亦都喺澳洲住过噶啦。咁就而家喺印尼咧，咁就从事一啲 anti-terrorism。咁就佢就指出咧， 澳洲的 counter-terrorism method 呢就是 lacking dialogue, particularly with the nation's youth, 即是讲政府做得不够多外展服务俾嗰啲咁嘅回教嘅新一代啦，咁就逼佢哋，即係好似其實有啲強國網民咁樣啫嘛，即係以前冇 internet 嘅話，咁你就逼於融入主流社會啊，同你鄰居傾偈啊嘛。屌你老尾，而家日日喺屋企咁睇埋嗰啲咁嘅聖戰 video 啊，即等於強國人日日喺屋企睇微信啊，喺度睇喺度玩 QQ 咁樣啫嘛。即係佢而家就講政府就唔做嘢，而令到呢班咁嘅叫做。回教嘅僆仔困喺呢個 suburb 度啊，又揾唔到工啊，又所以就推向極端化咁樣咯，係啦。喂，你點睇呢單嘢？ 其實都啱嘅喎，講得都啱。其實我哋澳洲真係大過縱容，同埋即係以前個政策一樣就係大愛咯，即係我對你好，你就一定好噶啦，即係你一定會對翻我好啦，咁樣咯。即係真係又好忽略，同埋佢覺得可能太過即係冇乜危機意識啊。 因為佢咧，即係佢呢個友咧喺印尼人咧，即係佢同印尼政府一齊做，就係喺監獄入邊同埋喺教育嗰度，即係你話思想改造咩都好啦，咁就逼你班友要達到某啲 KPI 或者係即係不斷用輔導啊，用感化嚟令到呢班友即係叫做唔好咁極端咁樣咯。即係你話可唔可行喺印尼係 work 嘅喎。但喺澳洲， 澳洲難啲啦。嗱，澳洲我哋嘅解即係澳洲即係大愛真係好多 啊嘛。澳洲咧，始終咧白人基督教文明啦，同埋 嚇基督教文化 嚟，始終係一個回教社會啊嘛，個落差冇咁大啊。 基督教社會始終係佢中間嚟嘅，即係好太過尊重人，即係我哋 invite 你，但我哋唔會逼你去做嘢噶。同埋澳洲受過一個就好似嗰時以前即係 Lost Generation 啊嘛，受過即係經過呢樣嘢嚟講咧，而家你又更加唔敢去改變某一個人嘅文化，即係佢又變咗，即係嗰啲左膠左型，即係好佢哋俾到好大壓力社會噶。點解唔俾人啲 Muslim？ 佢哋 Muslim 中意做乜唔去做乜咯？即係 before 佢殺人，佢都係一個佢都冇殺人㗎，係咪？即係我哋唔可以 presume 佢會做啲乜嘢，佢喺外國發生咩事，我哋唔會 presume 喺澳洲發生㗎嘛。即係總之佢未發生，我哋都唔可以當佢發生咗㗎嘛。即係而家好多呢個人喺我身邊都好多呢個人㗎，仲有好多呢個人㗎。所以澳洲政府都系咁嘅人噶，你睇澳洲政府讲 起大爱啊嗰啲人啊，头先啱啱先睇翻啦，喂，原来咧我睇翻知点解咁嗰啲难民咧嗰啲咁中意嚟澳洲啊，同埋去嗰个德国啊，跟住原来佢讲翻原来德美国咧佢收佢哋咧唔系好似澳洲咁样收嘅，收咗之后会好似以前香港咁整个越南难民营咁样禁闭佢哋嘅， 系啊，隔离 系啊， 系啊， 嗱，所以啦。即係講澳洲好似有時有我自己同人討論話，而家要收12000個啊嘛，因為相對其實我都好 難。好似話增加添喎，係咪？ 就喺澳洲嚟講，因為你如果行聯合公約，咁要講人權噶嘛，人權你翻嚟三個月 scan 咗，你除非你唔啱嘅，你就講咗就你啱嘅話，三個月你就要俾即係等於香港俾行街紙俾佢出嚟噶嘛，佢要出嚟見噶嘛，即係唔可以好似。以前好似香港越南难民营咁样，即系困住佢嗰班人喺嗰个喺白石啊咩嗰啲困住喺嗰度噶嘛，往前走咁困住，永远喺嗰度噶嘛。即系你一出嚟出完夜晚翻翻去困住咯，唔得噶嘛，系要放佢出嚟，佢系出嚟搵嘢。即系如果佢到上黑，你可以攞到或者搵嘢做，或者出佢即系讲紧唔可以困住嗰个地方，一定佢俾出嚟见下澳洲周围景啊嘛。嗱，我当你12000个，10% 系咪1200个？10% 1200个。咁1200个再一个再一个 percent 系咪120个？唔好100% 啦，低到0.1% 啦，11000已经系0.1%，120个人，120人再低一啲，12个人，0.01% 啦，12个人出嚟啊，可以杀你几千人。 唔系啊， 咁你点咪服啊？你唔可以困住佢哋噶嘛？ 系咪？巴黎院都系啦。 冇錯就係咧，即係同埋因為你話，如果 大嗰啲法國嗰啲左膠話，呢啲係一啲意外嚟嘅，我哋仲要繼續收啲難民，佢哋好可憐咁樣。 呢啲係佢哋嘅報應嚟㗎，難聽啲講，屌佢老母， 報應嚟㗎，係啊，即係等於你話 OK 喎，係我哋審嚴啲，審嚴啲。喂，你知唔知嗰個過程幾多錢啊？即係你俾嗰班人你要養住，跟住審啊，你審，其實呢啲你個乜嘢？你三個月你係。你冇结果噶，你一年先有结果，揾到嗰个人系乜嘢身份，系咪 ？OK， 你咁讲咧，你觉得咧，你唔审核佢，你系人道理由或者系悭钱，但系 佢审核，你审核，但系我净系好长嘅，好漫长嘅审核。 班友仔就系冇谂过，你悭得钱，但系蚀晒后边，赢粒。 唔系啊，问题唔系你审唔审核啊？你有冇睇报道咧？嗰、个 mail 即系英国嗰个电邮邮报咧，话咧 F 连 FBI 话审核咗啊，佢哋都唔可以 make sure 冇恐怖分子啊。 即系只不过系表面上 scan 一浸啫嘛。 系，因为佢话嗱，好简单，佢有几个原因嘅。有一个就系话，佢就算审核咗，咁嗰啲人可能嚟到入用入唔到，变佢本身唔系嗰啲恐怖嘅，变恐怖佢又管到。 系啦，冇错啦。 第二系啦，屈得多啊嘛，咁变咗恐怖。咁有一啲咧就偷人身份，即系好似巴黎嗰啲咁样。 系啊， 巴黎嗰个咪偷人哋嗰个难民身份嘅，跟住 FBI 话佢偷佢管唔到噶嘛，系啊。 系啦，冇错，即系你审核，你一定系根据一啲 source resource 一啲嘢一啲方面。咁呢啲方面可能佢唔係恐怖分子喎，但其实係㗎嘛，可以係㗎嘛。 咪即係佢偷人所以係偷咗人哋㗎嘛。佢偷咗人哋你搵唔到㗎嘛。 唔係 即係佢可以偷人哋 㗎嘛。等於呢以前呢大陸譬如啲人游水嚟偷渡㗎喎。咁你聽下劉富雄成日講啦，上咗岸嘅話，咁行去呢個流浮山警署報道，咁就話我係劉富雄，我喺廣州游水嚟，即係靠自己報嘅啫。同埋嗰啲國家係冇 documentation system 噶嘛，唔係好似澳洲啊、美國啊、加拿大啊、德國咁樣一掃出嚟就起曬全部底噶啦嘛。佢報乜就話乜，你好似加拿大咁，加拿大就話唔收單身男人。唔收非基督徒，咁你点知啫？你报乜啊？话乜 honor system？ 呢班友有 honor 嘅咩？系东风熟咯， 系啊，因为佢好多纪律好多冇噶嘛。嗱，你话又 OK 喎，我真系好严去审啊。咁你谂下嗰个 cost 几贵啊？咁我哋政府即系点解我哋个国家要咁嘅 cost？ 即系点解要 我哋国家要削弱紧啊？已经系蚀到扑街啦，即系已经系国库空虚，仲搞埋啲咁嘅嘢。 系咯，系咯。你系好贵噶嘛？你话要食嗰个字，你要啊，逐个先。咁我问你，咁一阵 scan 咗有咁啊点咧？即系有几个咁啊点系咪？你都系赶你走噶嘛？都系你都送佢走噶啦，都要系咪？ 唔系送佢走，到时啲咁嘅大爱捻又出嚟话你唔可以见死不救噶 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话啊，你唔留喺度，佢翻嚟会死紧咁即系。嗱，其实讲真，你嗰啲即系佢话。即系啲咁样大话嘅就话嗱，佢哋好可怜，好惨好啊！佢哋冒生命过，冒住生命过嚟噶，佢哋好可怜咁话。既然佢以冒生命危险过嚟， 佢亦都可以冒生命。 点解佢系冒生命去改变嘅自己国家啫？啊！即系点解佢唔自己留喺自己国家，用自己冒自己嘅生命去改变翻自己国家咧？佢话佢哋好大勇气，好大嘅决心过嚟嘅，咁大勇气同特质，点解唔去改自己改变你自己国家咧？点解想嚟改变佢个国家咧？ 你讲到自己难民有几伟大，点样即系逃，即系带埋老婆仔女咁走佬咁？点解你唔讲？点解你唔揾呢份勇气嚟打其他？ 系啊，即系喂，佢哋搏嚟，喂沉船啊咩咁样？随时有追住有阵会死得噶、哦。哇！你连死都唔怕嘅，点解你可以唔可以用呢个勇气去？ 其实我有听过咧，点解佢哋咁样放即系啲难民呢啲咧？我有听过有个阴谋论咧，就话其实系嗰个沙利阿拉伯咧，想咧即系点讲啊，殖民啊，搵嗰啲回教殖民啊， 出口就搵。就即係有錢人就留翻喺度，但係咧就揾班窮鬼周圍搞事。 係啊，係回教殖民啊，即係係啊，同係啊，即係想將呢個變咗 Muslim 世界啊，即係回教殖民啊，其實係。 咦？咁咪同共產黨調翻轉，共產黨啲窮人留翻國家，啲有錢人咁就出嚟搞個陣喎。 唔係啊，但係啲嗱，即係左交啲咁講，大陸啲有錢人係周圍經濟 搞個陣啦， 令到你班窮 真係出嚟， 但係唔會將你變燒豬啊嘛。但呢班咁嘅有黐线噶嘛，去到边度啊，将边度变烧乳鸽噶嘛，黐线噶嘛， 系啊， 衰，屌你老母，真系。 系我所以之前都成日问阿二世祖话，你宁愿拣强国定系拣呢啲？ 我宁愿自杀。 系，所以佢前两日仲先讲话，咩 Ben Star 话个波士顿树俾啲 Muslim 烧毁咗，真系好大 问题啦。 喂，成日话咩啊 ？Offensive 啊嘛，而家讲嘅时而家就喺要嚟嗱，今月嚟紧呢个圣诞节咧，好大挑战啊 ！Merry Christmas 啊，港珠澳祝同人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啊！ 嗱，阿 Ben Star 就摆咗波大圣诞树出嚟咧，就俾人烧咗啦。即系好多报纸低调，唔系咁讲。 咁如果嗰啲难民迟啲而家去嗰啲地方，咁咪好危险？ 系啊，快走！唔 会，系啊系啊， 遲到聖誕老人咧，扮到聖誕老人開心咧，其實真係俾人走樽卜你噶，所以就你試下走去就 走樽唔緊要，喺件衫入邊有炸彈就驚啦。 唔係嗱，咁講啦，即係聖誕老人咧就咧，即係就即係吼吼吼咁拎住個白叔，拎住一隻機關槍咁邊嚟做？ 啊！ 喂，嗱嗱，即係講起難民呢個問題啦。喂，貓姐聽講咧有單新聞咧，我哋今個禮拜一定要貓姐。 係喺度，喺度，喺度。 我有單新聞咧，就係講咧六。党咧喺Roselle 嗰度咧就搞风搞雨，俾呢个自由党同埋工党吊捻到去爆。有冇睇过呢单新闻 啊？绿党啊，绿党 Green 啊， 系啊， 正啦、啊！又话佢哋话要收难民，叫佢哋住喺佢屋企隔篱，即刻 say no， 真系正我啦。 嗱，咁事完咧就系、是、咧Green Party， 即系Lyca 个 Council 咧 ，which is 雪梨一个近市中心嘅一个suburb 啦。高尚住宅區嚟， 都好細啊，好濕嘅嚟噶，路生係呢啲啊。 咁就講緊佢就諗住將一間廢置咗嘅精神病院啊，就揾嚟做，即係收容難民嘅中心啦。Which is 佢一個三年嘅計劃，咁就需要 council 撥款改建佢咁樣嘅。咁就即係當呢個叫做工黨同埋自由黨都贊成嗰陣咧，呢、這個出名嘅支持難民啊、大愛啊嘅 Green Party 啊，綠黨竟然反對，係咯？ 工黨一向都支持啲難民嘅咯，都係支持啲啊。 但係點解？喂，其實咧兩位嗱兩位主持點解即係其實諗唔諗到點解 Green 會反對？係咪因為呢個 Nimbyism 喺度玩嘢？喂？ 因为佢喺地区性反对啫，但系佢哋个党嘅嗰个即系嗰个原意都系又系好大爱嘅，佢哋不嬲都系好支持同埋好拥护嗰啲难民嚟嘅，佢好讲 human rights 嘅，嗱我同佢交过手啊，边我喺 UNSW 同我哋嗰啲边嘈过，即系一讲到呢时神咪一讲到话啲 Muslim 有啲。行為唔好，或者講到甚至講到話有啲局部啲中國人嚟到越南好多，佢哋好嬲嘅，包乜嘢人都我哋應該歡迎，我哋應該點樣？佢哋講難民我都係喎，佢哋係咩個？佢哋係好要咩個 fight for 啲即係 refugee boat 嗰啲個 boat people 佢哋係。 唔係，所以咪話呢班友仔虛偽咯，即 係。咁虛偽咯，就係咯。 紙上談兵啊，好興奮咁樣，但係一講到真係落手做咧。因为呢度就系讲话将间医院改建就喺 Roselle 入边收容7000个叙利亚难民啊嘛，咁啊即刻还咯。 嗰间医院好近，好近城嘅嗰间嘢。 好近，但系佢一话收7000个即刻还咯，你话真系几好笑啊！会 唔会系嗰啲人住喺附近啊？嗰度都系高尚噶嘛，啲佢。 嗰度好贵添，你对住鱼市场。 唔系佢 Roselle 嗰度对鱼市场咩？ 鱼市场对面岸咯，咪就系。 哦。 系咯，你讲 Roselle 就会 Green 嗰啲人住喺度住咧，会唔会？ 屌咁多数都系咁噶啦，话自己系工党嗰啲啊，多数最有钱啲啦，例如李卓人， 讲系啦， 张超雄、李卓人呢两条卵样，真系。不过咁讲啦，即系呢、這个呢单嘢错有错着，咁咪有咁咪又鸠佢 ban 咯，即系还掂呢个敌人嘅敌人啦，我哋嘅朋友啊，呢单嘢上边啊。 咁咪而家就做好多都報紙自己話冇呢啲唔使喺度出聲，好多黨都插緊佢嘅，而家啲人出聲啊！因為佢嗰時真係都有好大聲出嚟講噶嘛，佢 support both people 啊嘛，咁樣又話唔 refugee welcome 噶嘛，佢哋自己都打大個牌出嚟 refugee welcome 咁樣跟住 啊。係啊，喂啊，其實貓主席咧，嗱，即係我哋講下第二樣嘢啊。喂，其實你而家咧。即系俾人，即系喺个报纸上面俾人点咗，我不要你们的装钱啊，诸如此类。有冇人俾个压力你？即系 冇，因为我都系，其实你话伟哥讲，讲伟大啲啊，舍身取义嘅，易咗佢哋，我又唔惊，我拍出嚟都系吓，同埋因为我做啲嘢又系。即係以事講，以事論事，即係又唔係話挖眾取寵嗰啲出嚟咧嚇，攻擊性嗰啲講唔係喎，即係出嚟實事講事啫，即係指出本地個狀情況俾人聽啫，咁樣之後都係 嚇。 但係 即 係我都有好多，譬如話我有啲人，譬如好似早排我有啲反華咁，即係被人哋稱為反華，其實唔係反華，係反行動嚇，係反行動，係反行動。 其實我都有啲好奇，你以前未嚟澳洲之前係咪咁嘅，定係嚟到澳洲先變咗激進嘅？ 都唔系噶，唔系。我之前有留意，但就系即系学习紧啦。即系我都听啊。嗱，其实我都香港我好多派都听嘅，即系之前嚟香港前咧，咁开始听。但系以前嚟讲嗰度就系接收，咁分析力唔强，就系近呢几年开始即系做咗做 I T 近呢即系 IT 最後期我係做就唔係，即係我以前係做啲 programming 啊啲咩嘢，咁後期做 analyst 開始可以做分析好多多啲系統啊，分析啲嘢，咁跟住再讀博士之後，我又可以分析成分析嗰啲嘢，跟住搜集資料，就依家就開始學識嗰個思想咧，就係諗咧就係咧諗嘅嘢就唔好諗另一方面，即係你一定要諗嘅點樣博翻自己，即係你當你 say yes 咧，你一定要諗埋點解 say no， 當你 say no 時咧諗埋點解 say yes， 咁跟住開始我就收好多即係之前開始就分析多啲咧，咁我興趣大咗啦，即係講嘅嘢同埋。留意嘅嘢，做嘅咁大咗，因為以前我都唔知啱定唔啱，即係你哋話即係而家開始呢幾年分析多啲，即係以前咧話我焗住我，我聽翻人講翻我唔聽咁樣，咁但係而家你話乜都聽，即係聽完又再深入埋一個自己嘅一個意見出嚟，咁所以我而家就即係都幾滿意翻我自己而家個行為咯，我覺得都係啱。好似話頭先講到Corona， 咁我唔話，因為我講啊，話佢好熱情嘅，我就去一齊去咁樣。但我即係我發覺我對呢件事我個認識唔夠深。咁有嚟講，你叫我表態，我又唔會表態，即係我會支持我同黨人。咁但係去之前咧，嗱佢12月12號啊，仲咁多日，咁我就會話補啊，究竟當時發生咁咩事咧？點解我哋個黨有啲咁嘅行為咧？點解有咁行動咧？咁究竟唔係話個黨話我去嗰度示威就示威？咁咧，我哋為咩示威咧？即係我哋係我係比較即係講好聽啲，佢理性啲啦。咁我就跟住我會揾翻曬當時發生咩事，咁多年發生咩事，同埋今次嘅行動點解今次有咁嘅行動咧？咁所以我都唔係話為反而反我嗰類咯。 Very good， 係啦，即係唔係話個黨講你就聽，唔係 好似 嗰啲民主黨 fans 咁樣。 唔係，即係其實 佢唔係話，即係我會諗下嗰時個黨究竟做得啱唔啱定唔啱咧？咁樣即係究竟我呢個行為值唔值得做，同埋點解要做咧？咁我認識噶嘛。而且我都係要澳洲嚟講都係十幾年歷史啫嘛，咁你認識呢個地方嚟講，你真係十幾年歷史唔夠咁，有好多幾代，好似話啲新香港人就完全唔認識香港歷史喎，咁仲有脱節，因為你一定要幾代以前知道，譬如話幾代啲人點樣游水落嚟啊，再之前啊，即係港英啊，支持經貿發展到而家，咁你先至對香港嗰個根啊，嗰、那個歷史嗰、那個源遠流長嘅歷史啊，你先有嗰種感情同埋嗰種認識噶嘛，咁係我哋認識唔要認識多啲嗱，咁我話。咁唯一補救方法咪讀睇翻多啲以前嘅歷史咯，睇翻多啲報道啊，即係可以追溯翻啊。歷史話我喺澳洲16年歷史，咁16年之前嗰啲，其實而家個資訊咁發達，可以追溯翻啦。譬如以前啲發生緊咩事啊，咁我可以追溯到嘅。 係，即係你 咁咪去補充翻自己個知識咯。 你講緊咧，而家咧即係資訊好發達咧，睇翻以前嘅歷史咧，真係好容易。即係好似早排咧，我要準備節目咁講彭馬達槍擊案啦。咁就其實你要睇翻咧嗰陣，即係你知澳洲點解 ban 曬啲槍咧，係因為不斷有大屠殺出現啊嘛，即係 Stratford 開槍勒冧咗半個摩嘅人啊，跟住之後 係啊，好多事係啊， 係啊，跟住之後其實有一扎嘢咁，所以政府就要交槍啊嘛，即係你可以而家呢一個世代就有唔同嘅渠道。你就算 Wikipedia 都睇到你唔睇啦，如果你真係要惡嘅話。 係啊 係啊。但係好多豬係唔睇㗎喎，呢度淨係聽嗰啲傳媒報㗎喎。 屌啲豬淨係識睇波飲酒食屌瞓嘅嘛，史提芬。 咪难啊嘛，难我听人讲，我唔使去睇，你睇你真系揾资料，你要读去揾，同埋你要谂噶嘛，咁系辛苦噶嘛。咁其实我呢，其实呢个功能都系近呢几年，真系走去读翻书先至训练翻嘅啫。我都失传咗噶啦，系近呢几年先至再吓 reactive 翻嚟嘅啫。如果唔系，我以前都 唔系，即系其实即系点解我哋一直都好想请猫主席嚟做咧，就系、是、我哋觉得咧。喺海外嘅香港人呢你香港政治嘅已经系少，但你本地政治本地社会历史真系少之又少咯，而你系少数可以融会贯通到两地嘅嘢嘅人咯。 因为我就觉得我真系，譬如话呢个香港，我真系爱香港，好似而家我澳洲，即系嗰啲叫做爱港，我就真系好爱澳洲喎，即係真係我本身。咁但我發覺有好多香港人，佢哋都只香港人都係劇場派，即係成日，即係佢哋樣樣唔投入嘅，即係成日睇邊度着數，投入邊度。即係佢有好多嚟到，佢哋又唔會好留意澳洲嘅。 我最好笑有啲同我講咧，喺佢哋喺澳洲做我其實我心喺香港，跟住咧佢翻到去咧 系啦，咁就话我唔好关住澳洲。 唔关我事，香港唔关我事，吓唔关事。咁但系快啲更新，好多人都突然仍然留意嗰啲，譬如年轻人留意个 job market 啦，社会动向啦，同埋嗰个都系嗰个楼市啊嗰啲乜嘢，即系社会即系政治就比较真系好少人会点咯。 唔系，因为 但系我觉得你嗰啲嘢系同样嘢有关系嘅，你又唔可以，你唔可以净系睇一样嘢 isolate 咗嘅。你即系楼市政策咁，其实你谂下，你个政府系咁放啲中国人嚟买啊，梗系炒到贵晒噶啦，系咪先？ 系啊，即系有时候我哋即系话之前自己讲下自己，即系自己本土嘅政府都系有啲责任噶嘛。你冇咁，你即系其实最大嘅权系个政府嗰个政策嘛。咁佢自己嘅政策，佢唔去阻呢啲人，系咪？即系佢冇去。不过咁而家政府又系嘅，佢除非真系好大问题嘅啫。咁而家又唔系搞到冇人瞓街，就未喺度瞓街个问题。 而家就系讲紧有人瞓街啊！喂，阿猫姐， 真系有人瞓街咩？啊！ 有啊！喂，你自己个党都有去访问嗰啲瞓街噶啦， 喺嗰个 Bangkok Park， 即系 新宿市场 度，越多啊，嗰度啲型啊、扎型啊，几多 开始吓。 喂，早我而家真系经嗱搭车经过行去即系唐人街搭火车行经过唐人街，以前嗱早旧年嚟讲咧，唔过十个，即系得两三个噶咋，而家排到满晒围住啊！ 系啊，啲 型 系几 多咁？好多嘢多啊！ 你知唔知嗰啲人喺边度嚟噶？嗰啲人咧就系、是、咧本身佢 Weapon 嗰度咧，佢而家咪拆晒人哋嘅，过嚟起楼噶嘛？咁佢叫啲人搬去嗰啲 DY 啊，即系佢唔系唔俾你住，但系嗰啲人惯咗住喺隔篱，你叫佢搬咁远，佢宁愿喺度扎营都唔会过去噶嘛？ 系啊，都系扎营喺度咧，又悭钱添啊，又悭晒都， 攞 几廿蚊租唔使俾 啦。另外一样嘢咧，即系唔系叫 Weapon 啊？即係有個 saying 咧叫做慣乞兒，你叫佢咧每朝咁鬼早起身咧，即係咁搭車碌落嚟咧，佢喺公園扎營好過。 係啊， 喂，嗱，即係嗱，講到呢個樓嘅問題啦，其實今個禮拜咧準備嗰單新聞啦，咁啊叫做阿貓姐好有感觸嘅喎，就叫做嗰篇文章就係講啊，有條友啊，有一個禮拜就俾七嚿水一個禮拜啦。咁就租一间89尺 square meter 喺 Waterloo 嘅，咁就叫几廿八蚊。咁咧，个业主就突然之间就 raise 到每个礼拜710蚊啦，原本就690蚊嘅。跟住之后咧，五个月之后咧，就升到745蚊咁。跟住之后咁，嗰条友啊，身痕咧，走去appeal 啦，去个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嗰度。跟住之后咧，佢系赢咗，不过俾人踢出去。阿猫姐点睇啊？即系而家就喺度讲话 ，Within City 嘅楼系超级贵。 你个政府根本而家就系逼人哋，一定一系你一系买楼，你唔系租楼嘅话，你真系永远啲租金咁样加落去，又冇租管真系唔掂噶。 系啊， 唔系租管好似有租管噶系嘛？好似都 冇啊，冇，澳洲冇租管噶，澳洲冇租管， 真系， 澳洲冇，系啊。好似加拿大咪有啊？加拿大有租管噶， 加拿大有，美国有， 即系唔可以 临 远加到俾晒好咯，咁样啊？ 系咯， 你因为你冇租管嘅话，你控制唔到噶呢啲嘢。 因为你基本上你个业主， 睇你点睇咯。你佢话觉得系自由市场啊嘛，咁自由市场系大家你哋两个倾掂嘅啫，系咪先啊？愿打愿挨，系咪先？我1000蚊，你肯租咪1000蚊咁咪净系。 我今日先睇到有个报道话，原来纽约都有租管噶，跟住个报道仲串到话，美国够话自由市场啦，都有租管啦，点解澳洲冇嘛？ 系啊，同埋咧，即系咧，另外一样嘢好乞人憎嘅嘢就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嗰篇 article 嘅相关 article 啊，就喺度话有间发展商叫 Richmond PLA 啊，就喺 Guildford 嗰度就谂住起一扎叫做affordable unit 啦，咁就个 council 就叫佢俾38万嚟 improve infrastructure， 咁就其实咧，因为咧啲 council 咧对于呢啲咁嘅叫做affordable housing 咧就完全唔系好鼓励啦，因为呢班友系。佢当佢正规 developer 咁样嚟收佢钱咯，基本上你系成班友就满脑子只系钱，咁你选你入去，基本上你就唔系帮当区嘅居民，尤其是系financially challenged 嗰班人去揾 housing solution， 不知所谓咁样就。 唉，有边个 council 真系做嘢冇乜嘅啫？我发觉呢度， 佢全部坐喺度收钱。 收钱咯，等印花税咯，批 development 咯，净系坐喺度。 系啊， 话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嘅话，咁咪又叫你入多次职咁样咯，收 admin fee， 收钱啫嘛，系啊，乜都只有钱就搞掂噶啦。 系啊，但系咧，即系其实咧呢一篇文咧就讲紧呢个叫做 rank crisis 呢一篇文咧。阿猫姐，你觉唔觉得咧？即系虽然佢就话好多工，尤其是 knowledge base 嗰啲，全部都喺 CBD， 但系老老实实啦，你系咪一定要屈喺 CBD 附近嗰啲齐区先？ 我问下你啦，咁你 CBD 翻工，你系咪住 CBD 啊？ 唔系啊，我梗系唔住 CBD。 我就唔明点解嗰啲人点解系要住近 C， 即系住近 city 啫？系要住，系要贵啲，乜都贵啲。而且 city 而家啲配套都唔好啦，又起呢样嘢，又整到啲路又。 city 咧，阿猫主席，我唔知你呢排有冇出过 city 啊？你知而家 George Street 啲巴士划过晒咧，搭车好麻烦，除非你搭火车咯。系啊，而家搭车变咗超级麻烦咯，所以就系同埋 city 附近。一来治安唔好，二来就系啲楼根本又旧，配套又唔好。 我以前住过，其实我以前住过 Alexandra 附近，住即系 Waterloo 附近 Alexandra 嗰边嘅。你知唔知咧？朝头早搭巴士咧，系好多巴士飞站嘅，因为已经爆晒噶啦。 你 我谂而家应该仲严重。 你 Masco 开上嚟，梗系飞晒啦。Masco 住咗几多人啊？南边 系啊，根本你朝头早，你讲真，你唔会快得好多。譬如你可能住远少少，你譬如住 Burwood 啊 ，Ashfield 可能仲快过你住喺 Waterloo 嗰啲地方。 你唔好话你住 Cogra 嗰啲都分分钟快过。 系啊系啊， 所以上火车又系。 啊，佢哋净系睇个地理嗰个上面嗰个优势，其实冇佢又冇去研究嗰、那个即系嗰个配套啊设施嗰啲嘢啊嘛。 同埋咧， 难得你啊嘛嗰啲人。 唔系你有小朋友嘅话咧，你住 Inner City， 你真系超级市场，你可能行好乸远都冇噶，因为你嗰啲全部都系嗰啲咁嘅 milk bar 嚟嘅啫嘛，全部 convenience store 嚟噶嘛， 系 点卖餸煮饭 啊？系啊，嗱，好似你话啦，你话头先讲阿猫姐讲话咩啊？阿李生长骨就喂，其实嗰个而家系个，我觉得系个重灾区嚟噶啦。而家其实嗰个 project， 即系嗰个 proposal project 就系、是、嗱，起十万个unit 间将来会系咁样，嗰啲配套点嚟咧？啲配套即系你谂下。你知 supermarket 啊，其实嗰啲点咧？ 嗰个区咧，根本就系 design 做 light industry， 咁你系有条，你系有条city tunnel 喺隔篱啊，但系 just doesn't mean anything， 你啲内街塞到你仆街。 其实好老实讲，我觉得咧，佢哋起起嚟咧，根本就唔系为本地居民嘅。唔系净系为香港人啊！你知唔知而家喺嗰个隔篱咧开咗好多语言学校？ 系啊， 系啊。 系根本系俾啲留学生买嘅啫，我觉得系。 啲学生啊，咁系啊，嗰啲 留学生啊， 啲细单位 unit 嚟噶，好多都系。 系咯，俾留学生喺度住啫嘛，根本就系。 即系，其实 Inner City 咧，佢咧搞到咁贵咧，即系都系根据翻呢篇报啦。讲紧 Glenmore Park 啊 ，which 系喺西边啦，同埋 Cronulla Park 就系有雪梨啊最多嘅 police officer 啊，同埋啲老师咧。个个住晒喺 Castle Hill 同 Balcom Hill， 你话几好 笑？好远喎， 系啊，咁就讲紧你话即系 Inner City 嗰啲咁嘅嗰啲 suburb 啦，就全部都系医生啊、律师住得起咯。即系其实令到系穷人就个个要住到，即系其实好似屌而家其实讲到好似六八九咁样咯。穷人啊，叫你住一小时生活圈，有钱人住山顶，住港岛，屌你老母！你 话咪一两咁你咪做到社会唔和谐咧？不过因为或者你讲开话 Castle Hill 同 Bowling 嗰啲，我又真系你话嗰啲，如果你搭，你试下你揸车，你数你几多俾嗰啲批嗰啲嗰啲几多个闸口要俾钱啊？嗰啲系咪成日都套路？你出计出翻人工，俾一半系啦，净系俾啲套都俾咗。 但系你又唔行得 local 喎，因为 local 塞死你喎。 系咯。你行嗰啲 highway 嗰啲几条喎，几执一成两三条， 推嘅，好好唔识嗰啲条啊！当你 CBD 啦，Harbour Bridge 四蚊啊，已经 系咯，做个 多条 Lincoln Tunnel 又四蚊啦， 系啊 ，Lincoln Tunnel 跟住就博嗰条， 再加个 M2 又六个几啦，咁即系 我都话成，我话三条要批嘅 tunnel 喎，大佬，真系 八加六十四蚊，咁你回程当唔使钱啦，十四再加六，每日俾廿蚊，即系未。仲有 钱， 仲有泊 车，有钱啦，都系有钱啦，真系。 你嘅住嗰啲地方，你就唔会揸车噶啦，系嘛？你都系搭车嘅啫。 我死都唔揸住搭巴士。 系 咯，其实我唔觉得一定要住近 city， 我反而唔中意住近 city。 我都唔中意， 而家都。 诶，好密啊，好閪，点讲啊？即系你好似翻工同放工都系冇乜分别咁咯，放假又咁样嘈咁样。 系啊，个圈子太窄咯，跟住诶，翻工行落大厦又见到嗰班人，放工翻到屋企先落去，哎呀，嗰班人 系咯， 系咪？即系你冇咗个圈子咯，自己冇咗个圈，即系你圈子细咗啫嘛。 你行出门，真系咯，嗰个天好辛苦嘅。 啊，系啊。 喂，同埋你住得近 city， 通常啲屋都细啲噶嘛，我觉得冇乜空间感噶。 系啊，其实住近 city， 你草都少几条，树都少几条啦，根本其实就即系啲空气都差咗啲啦。 唔系啲鬼佬咩啊嘛，啲鬼佬住 lifestyle。 唔系，我觉得唔系噶，系 Sydney 先系咁嘅啫。Melbourne 嗰啲人咧，就算个 city 翻工，佢哋唔会住 city 喎，好多都。 咪住乡下咯，因为平啊嘛。 唔系净系平啊，佢哋好讲 lifestyle 噶。 同埋。Melbourne 我识啲人系中意住乡下，因为真系舒服。 系啊，佢哋讲 lifestyle 噶嘛 ，Melbourne 啲人。 唔系，即系呢啲 我觉得你住嘅地方始终似翻一个 residential zone 咯，即系似翻个住家，唔好成日哎呀方便啊，七十一隔篱，哎呀方便啊，对面啊冇游过对面买得噶啦，开餐嗰时，即系我又觉得如果方便到成咁，又唔系咁好啫喎，即系住宅区始终有啲住宅区个风嗰、那个风味先得噶嘛。 唔系咁，你屋企始终系休息嘅地方，你 weekend 都上喺入边嘅。即系你其实而家咧，我唔知两位有冇留意到咧。而家我觉得澳洲，尤其是雪梨人咧嘅 lifestyle 好似香港化咁，成份粮抌落间狗屋度，但又唔舒服嘅。weekend 要出去系咁揈钱，即系越嚟越。 佢啲后生啲咪去 clubbing 咯，出去玩啊，去饮嘢咯，劈酒咁样。 其实某程度上系因为你间屋唔舒服啊嘛。 系 你住得唔舒服啊嘛？ 喂，迟早会唔会好似香港咁咧？啲人 meeting weekend 要喺个会所度，间屋细到咧坐唔到人。 唔系都近都近啦。我哋节目成 间 有冇得 apartment？ 六十个 square meter， 都近噶啦。 六十个 square meter 都即系六百几尺咯。 一房冇啊！一房而家啲一房都系得四十个 square meter， 有啲仲细都有啊。新嗰啲 off the plan down quarter 啲。 啊，咁而家吓，咁啊，又唔系间冚唪唥都 open kitchen 啊嘛 ，open kitchen 佢啊，即系个 kitchen 当埋个厅噶啦， 系啊，夹埋晒啊，好细而家嗰啲屋新屋。 佢同埋咧，喂，最近咧，我唔知啊，两位有冇睇啦？有另外一单地产新闻啊，因为我哋个节目好中意讲地产嘅，阿猫主席可能即系其实系啦，我哋个节目非常之中意讲地产，咁就讲 Dominion 记者咧。走咗去广州度访问呢个凤凰，咁凤凰集团咧就喺呢个叫做Ride 嗰度咧就起紧一叫 Ride Garden 啦。阿猫姐，你系咪话嗰度叫坟场新闻？ 喺坟场隔篱啊嘛。 系啊，咁就讲啊呢条咁嘅。 系喎，但好搞笑，佢两边嘅一边近坟场嘅，但系咧佢近坟场嗰边都唔平嘅喎，因为嗰边系大单位喎。 哦，其实嗰件 Y 嗰条我之前即系 contract 喺度翻个工喺度，真系个 office， 其实嗰度系佢好多啲嗰啲叫做咩 industrial city 或者系啲business 叫咩 business estate 咁样喺度啦，吓，即系好多商业公司喺度，好多电脑公司嗰度喎，其实嗰度就系咯，即系有时开嘢喺度做嘅，打个窗幕隔篱就系坟场嚟嘅咯。 好正噶！ 坟场新闻啊，位系咪住嗰度有？ 系新闻啦，做新闻啱啦吓，真系噶，嗰度好多好多电脑公司嗰度噶，我 记得喺嗰度咧就话，即系呢个叫做佢哋咧就即系总之系嗰啲咁嘅昂居澳洲鬼咧，就去呢个大陆睇咗凤凰嗰啲咁嘅大规模发展啊，即系好似碧桂园咁样啊，即系有 private road 啊嗰啲游程，咁就凤凰城就想将呢个 idea 吸落嚟澳洲啦，即系整嗰个叫 gated community，即系就全部都系私人闸啊、私人路啊呢样嘢。但系佢俾嗰啲 professor 串到爆咯，即系道面呢个访问 professor 就话：大佬，你澳洲嘅 planning 就系批地俾你，而唔系批山俾你啊嘛。我俾你班友买笪地，之后你逐忽放出去，但系唔系俾成笪地你自己任你摸啊嘛。 系咯。 咪就系咁咯，即系 佢而家咪当大陆咯，根本就系 不知所谓。 系啊，仲有讲开大陆地产或者大陆咧，我就发觉我有啲人客咧，我即系同啲人客即系服务讲法咯。喂，其实大陆嚟讲啲楼盘，喂好中意标榜我哋澳洲嗰个理念喎，成日好多，譬如喺广州见过有几个楼盘，中意话标榜叫做由澳洲城，由袋鼠城，跟住话。 澳洲嘅感受，跟住又話澳洲嘅即係用澳洲嘅設計，跟住又有啲起嗰樓啲設計師咧就澳洲嘅設計師，跟住啲室內設計又有依住澳洲嘅設計師，話佢即係發覺我哋澳洲真係喺中國都幾受歡迎喎，澳洲 所以咪搶曬我哋啲奶粉咯，乜都搶曬 澳洲奶粉啊嘛， 或者中國人嘅崇洋心態好正啦，我唔知你有冇睇有篇新聞啦，阿貓姐應該睇咗嘅。就係講呢個東莞有間家私廠咧，叫無私啦。咁啊，請條虎口虎面嘅鬼佬咧嚟做生招牌。阿貓主席都可能見過佢哋 M4 啊嗰啲咁嘅廣告，嗰啲賣廣告，就話自己係呢個法國150年品牌咯。但係佢完全唔知其實係間土炮嚟咯。仲有呢個咩德國製牛奶啊嘛，間嘢叫德國製啊嘛。 嗯， 係咯， 係 咯， 係咯， 笑。笑笑笑笑，真系笑笑卵死嘅成件，真系。喂，但系咧讲起大陆咧，喂阿猫主席，你有冇留意你知唔知有个政客叫 Clive Palmer？ 啊，你 知唔知 讲多次？ 你知唔知有个政客叫 Clive Palmer 咧？即系昆士兰本土派嚟。 系啊。 阿猫姐，你知我？ 我死嗰、那个嗰条友狗噶嘛，卖国贼嚟啊 嘛。系啊，其实佢自己一方面系收大陆钱噶嘛。 系啊。 系啊。喂，佢咧就咧，即系同阿去屌柒阿 Turk。 嗰个早排同咩啦？喺个讲自己同自己个啲自己啲党员都内讧啦，都嘈过嚟啦。 佢财困啊嘛，而家搞到要卖 golf course 啊嘛，想咪发癫。佢咧就咧就屌柒咧呢、這个叫做Turnbull 咧，就喺度即系嗱呢一样嘢，佢其实做得几正嘅，就喺度话佢。租呢個 Port of Darwin 係99年啊，俾呢個南橋集團啊，我哋上集講咗啊，就係、是、話中國共產黨咧就會因此咧而控制澳洲嘅出口啊，因為佢可以set 個 port charges 啦、manipulate prices 啦，同埋就可以控即係揸住澳洲春袋咁樣咯，係啊。 唔係最主要唔係呢樣嘢，佢會擺兵喺度嘛話。 係啊，所以冇乜之所謂啊。 咁其實佢點可以擺兵喺度啊？嚇、啊！听我哋自己即系澳洲国土嚟噶嘛， 鬼唔 佢扮员工唔得咩？007噶嘛可以。 咁啊，咁啊，乔即系啲兵喺度就乔装系员工咯。咁你俾人咁大投资，人哋真系有权打人嚟噶喎，系嘛？我抌咗咁大投资，咁我带我自己伙计嚟得咩？咁又话有啲港口又卖啊嘛，又卖咗俾人哋，俾啲中国嘅嗱， 唔系 啲财团，咁啊你个军港都卖咁。 唔系，即系咁，唔系啊！咁，其实澳洲而家乜 Q 都卖噶啦，你电网今个礼拜都卖咗啦，卖咗俾呢个叫做加拿大同埋中东台 啊电网，系都好多，佢出嚟有中国人系好大力投资，但系好似都 成300亿。中国电力， 中国电力输咗，中国嗰个投资者输咗啦，都系叫做不幸中之大幸啦。 唔系啊，但系呢个叫做你卖俾呢班。有咗去搞啦，即係雖然嗱，即係我要俾翻 credit 呢個灰不黑電網啦，佢哋其實 commercially 好成功嘅，但係而家咁多即係 Austrian 已經係狂減電費嗰啲嘢咧，呢班友又諗住搞 carbon tax， 又俾呢班咁嘅掃佬嚟搞，我諗電費我好似加拿大咁都要狂加啦， 嗯嗯， 好嘅好嘅， 係講開 carbon tax， 所以係一個即係啲啲政治 agenda 嚟嘅啫，根本系做唔到嘢嘅都话。 咩 carbon tax 咪其实系奥巴马发明出嚟屈钱嘅啫嘛，系人都知 scam 嚟噶啦。 奥巴马同阿咩啦，就阿 L 哥引啲理念出嚟，跟住啲人就喺度请个嘢出嚟。L 哥嘛，阿哥二嗰阵时讲，跟住啲人就跟住。 唔系我哋其实 facility 嗰个 carbon trade 嘅咩？佢话你 系啊，不知所 谓。系啊，即系呃钱噶嘛，坤钱噶嘛。 carbon trade 系咯。 唔系，即系其实全部嘢作出嚟，政府掠水加税，但系又谂唔到点加，咪谂埋啲咁嘅嘢咯，咁咪作古仔 咯。系啊， 喂，但系咧，我阿猫姐好多猪咧，成日同你拗咧 ，carbon 即系呢个 climate change 系真嘅，跟住你又点系咪啊？ 我听唔到啊，唔好意思，你讲。 你之前同啲友仔开火咧，话 climate change 系假噶嘛？ 系假噶， 系啊，咁好鬼好笑嘅又 系。系咯，佢哋唔信啫嘛，系假噶。 嗱 ，OK， 嗱，其实咧节目到差唔多，我哋今日一剔过，我哋好癫啊！就喂，阿猫主席，喂，你咧之前咧，其实都想问你嘅，头先咪后我哋讲得好开心嘅，咩叫海外复兴会啊？ 哦，那個本來就是以前，即、就是我一直都有個理念，就話點解100年前啲海外勢力都可以推翻個 本性政權？ 係啦係啦，點解而家啲人即係、就是、照你嚟講，而家啲信息好好多，同埋對歷史嘅認識好多，同埋資訊好多，同埋啲思想都進步多，點解100年前做啲嘢，100年仲會？做唔到噶咁樣咯，即係照佢哋嗰啲而家嚟講一呼百應噶嘛，同乜原則？以前你要講句嘢，俾多幾個人聽都幾難啦。咁我點解做唔到咧？咁跟住就又係喺網上做一啲即係志同道合嘅啦。咁啊係即係比較係喺台灣嘅，都係台灣嚟講嘢，都淨係一心係諗住反共啊，即係想去合復國咁樣。就跟住又亦都有一班人係好同我一樣好大意願，係想去推翻共產黨啊，反共啊。咁啊，佢同我哋組成一個。叫做海外復興會，咁就即係希望你講海外嘅能力，因為我覺得海外就比較自由好多嘛，即係起碼你唔係香港啊，香港或者國內冇可能啦，香港都受到好多限制啦，唔係先啦，台灣而家都受限制咯，咁我覺得喺海外嗰班咧，海外譬如我哋呢度澳洲啊、加拿大，其實以前孫中山搞都係喺海外嚟到起義樓，即係喺海外籌劃，喺海外嚟到籌款啊、計劃，然後先至回國去行動啊嘛。咁我發覺呢樣嘢其實我點解唔係海外係得到自由最大嘅，得到嘅自由最大，咁啊同埋地球同資訊最大，咁應該我哋呢個係我哋嗰個優點喺外國做嘅。咁呢就想話即係可以呼籲一班志同道合海外能夠有呢個心願嗰個能力去做呢樣嘢嘅人咯。咁跟住就即係組成呢個會，大家就去推。广呢个理念就即系希望可以成事咁样咯，咁但系亦都因为即系台湾自己本身嗰个党，即系我哋嗰个党嘅，即系一班人喺台湾里边自己个政治喺个立场上咧，大家都有个一个即系分歧。咁而家暂时嚟讲咧，即系大家系比较系即系做嘅步伐比较慢咗咯。咁大家一定要系大家去即系去处理好呢个分歧咧，咁继续可以去推动我哋嗰个理念同埋嗰个行动啦，咁啦。咁其实嗰个分歧就系因为咧，系有一部分人就系好即系要以国民党为一个即系领导人，系啦。就同埋国民党都仲有一 样嘢， 就系仲要基督教，仲要因为有系基督教者。咁我觉得如果喺呢个行动上嚟讲，我应该同暂时同个宗教，即系我哋尊重宗教，但系应该同个宗教比较挂钩少少，即系应该同个宗教系应该去独立。即系我哋做呢个运动嚟讲就系、是、啊咁。咁而家我哋就喺度，大家系商量紧嗰个动向同埋方向点样咯。呢个就系国际性嘅行动咯。咁譬如话澳洲半岛上，我都系做翻嗰个 Party of Freedom 啦，呢个党咧，嗰度系都系关注翻本地会嘅，经过呢个党嘅活动去关注本地咯。咁如果海外嘅嚟讲，就系、是、都系仍然系会依赖嗰个党，希望可以做将来会做到一啲嘢咧。咁但系我哋仲系摸索紧个路途同埋嗰个真正嘅方向。 但系你呢个组织系咪同香港复兴会冇关系噶啦？ 冇关系，冇关系，啲系台湾，主要台湾同埋一啲喺海外嘅，好似我啲咁嘅人啦，去咗外国又比较叫做热血啦，同埋留生翻本即系本身华人嗰、那个学、那个福祉噶啦，咁样学呢样嘢。 但 系呢个好似就 你咁，你咁有鬼啊？担心你哋嗰度，你都知而家啲毒嗰啲会渗透噶嘛？ 我又唔惊，我冇嘢惊，我真系冇嘢惊，我就系咪？ 但系咧，即系呢 个叫做我哋喺澳洲咁自由地方，我哋都惊嘅，咁多嘢做咁咩惊？咁你叫香港啲人点敢做嘢啫？系咪？咁我哋成日要鼓励我哋香港啲大家啲啊同路人，佢哋勇敢啲。咁我哋人哋话你喺外国你讲乜都得，你做乜都得。咁我哋喺个真系喺外国讲乜都得，做乜都得，我哋都唔做。咁令到另外啲人喺度即系受住咁多环境限制嘅，咁叫人哋边有信心去做？边有个胆量去做嘢啫？我都唔够胆，咁人哋边够胆啊？系嘛？ 哦，咁你讲得啱， 非常之好啊！喂， 系啊， 但系咧，阿猫主席嗱，即系其实最后几条问题啦。你唔会走去主动，即系譬如你知，我唔知你住嗰头啊，或者你去嗰啲地方咧，有冇啲乜强国嘅叫做礼品店咁样啦？有冇？ 有，喂，有中华署都有啦。嗱，因为我真我唔讲，即系我又唔住喺我即系 exactly 边个位置，即系我就住喺个 Canterbury 区嘅。咁都有好多强国人啊，佢哋你 嗰边。Canterbury 而家好多新楼喎、啊，嗰边。 你会唔会呼？你会唔会呼喝嗰啲去礼品店？ Canterbury 好大嘅，其实 Canterbury 嗰个湿度好大嘅，即系有好大嘅。咁我发觉好多都有同我哋呼喝，即系我哋都有时即系。 單單打彈咯，同埋好似左排見到咧嗰啲，哇！佢哋即係講，即係 點樣單單打彈？ 嗰啲入球啊，真係打到出門口嚟要做啊！請學生 part time 去包做包裹啊，寄奶粉啊，寄啲嗰啲即係營養品啊，寄嗰啲乜嘢咯，寄翻回國咯，真係俾佢搲空曬嘅，呢啲資源可以真係可以。 即係嗱，你鬧還鬧，但係你唔會走去即係你唔會癲到真係跟蹤佢啊！ 咁又唔会喎、 啊，系啊，好保其实态咁啊，真系 好变态。 跟中人做咩就咩意思啫？跟中人，同埋其实呢样嘢嚟讲，你因为其实佢哋讲，即系喺某啲情形情况，嗰啲唔啱咗。但你话喺呢个商业行为或者其他社会行为，佢哋冇错喎。我哋政府俾嘅，因为政府我哋俾佢一种一种嘢嘅喎。 唔系， 点 解我敢问咧？就系、是、因为咧，即系另外有啲人咧，澳洲咧自称自己又系右耳狗啊，又本土派啊。但系咧，佢啊，即系走去跟踪人哋买奶粉啊，又走去又走去同人动武咁样，我觉得好鬼变态咯，又系黐线。 呢啲又个人做法啦，我就唔会咁样做。即系呢样系冇乜意思嘅嘢嚟嘅咯，即系冇乜啊，即系唔系啊？ 喂，但系 going forward 咧，有冇谂住之后嘅？同 unnet 嗰方面又好啊，同埋你自己嘅路向系点啊？喺 都系本土多少少咯，即系本土方式。其实香港嚟讲，或者我哋唔关心，但香港其实有好多好香港，譬如话香港有好多兄弟系好努力，同埋好有能力做嘢。咁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应该交俾佢哋啦。咁而家我本主，因为而家澳洲嘅社会开始越嚟多社会问题，即系以前真系冇嘅。十几年前我哋是冇咁多嘅，之后近呢几年点解多咗发展，就系发觉真系啲问题开始嚟嘅，即系可能话我知，譬如啲伊斯兰啊咁啲问题，可能真系潜伏咗咁多年，而家即系接近爆发咯。咁啊，跟住又有即系华人社会啊，直接对本地嘅文化社会都造成 咗冲击。其实我睇到有好多咧。好，你講得好好啊！但有好多人咧就覺得，香港唔係澳洲點衰都唔會好似香港咁衰嘅咁啊，成日咁講嘅。 成日覺得事不關己咁樣咯，澳洲 係咯係咯，即係點解要係咪真係真係要到要衰過嗰陣先至講咧？咁樣係咪？咁我哋即係我哋唔係話而家未夠咁衰，唔係話係咪？到衰到先再真係衰到咁衰嘅先講，係我哋已經察覺到啊！如果我哋而家唔去做嘢，唔去保護而家個環境嘅話咧，係會差落咧。唔係話即係等於病，都未病得死，係被病死之後起身唔係啊嘛。即係你係有一個有個 precaution 啊嘛，即係有一個即係係咪？ 即係預防勝於治， 預防勝於治療。咁樣我見到社會開始有個問題，我都開始留意啦嘛。同埋因為你講我，譬如我哋而家唔講唔靜，咁、那個問題可能話遲啲，咁可能會留咗俾下一代或者俾另一啲年輕人。咁我哋係咪好負責任咧？跟住話唔關事你事，其實好似即係好似。我哋唔做，将个责任推咗俾第二人去做咯。咁其实我哋系咪有责任？我哋系有噶嘛。我哋系国民嚟噶嘛。国家有问题，我哋都识。我哋会出声啦。譬如话，我要既然要求政府攞福利啊，有呢样嘢嗰样嘢咁样都有。咁譬如国家有事，我哋系咪应该好应该承担？譬如见到问题啊，出声。 有责。 国家系啦，人我哋咁多人民去组成出嚟噶嘛。 系咯，喂，其实咧，我哋超捻晒时啦。咁就即系真，我哋今集真系好多谢猫主席拨勇光临我哋，即系我哋。 因为今集太精彩啦，实在。 系啊，我都唔使讲嘢俾你讲。 大家几自然，好自由咁去讲我哋大家嘅理念啊，啲嘢出嚟咯，都好开心一个吓，一个系周末晚上一个咁开心嘅大家一个谈论系咪？ 咁如果咧，我哋咧久唔久请你上嚟咧，你 OK 我？ 当然中意啦，你知啦，我都成日喺度即系，好多牢骚都好，成日都呢、這个渠道好好啊，俾我可以發表多啲嘢，講多啲嘢，希望可以。其實我哋嗰度即係我成日喺教會都講到話 ，reach out and touch， 即係你唔好你有理念幾多好嚇，即係唔好你自己匿埋話，我當我自己做聖人。但係你去一定要將你嘅理念交出去reach out and touch， 好似話我教會都話，我唔理咁多嘢，總之我係好人。我話你唔係好人啊，因為好人或者去幫人嚟講，你一定要你唔我唔做壞事，咁唔做壞事嗰啲唔係好人嚟㗎，嗰、那個唔係壞人啫嘛，你只係個人啫嘛。好人一定要你做好事嗰先好人啊，你唔做。好似嗰唔系好人啊，系人嘅咋？做坏事就坏人，唔做好事唔做坏事嗰个就系好，就一个人。你要做好事先有个好人啊！就系我唔杀人噶嘛，好人噶，唔杀人嗰个唔表示系好人啊！你一定要做个好事先做系好人啊嘛。咁我发觉我就应该系要去 reach out and touch， 即系尽量有啲意 譬如見到啲嘢，社會睇到啲問題，咁我就開始要即係希望可以多啲人去知道，佢唔一定認同㗎，佢有自己理念去分析㗎，但佢會留意到同埋接收到信息咯，然後佢再用佢自己嘅能力去消化同埋去分析一套嘢咯，覺得應該點樣做？譬如我覺得有啲唔，我覺得有啲嘢不明嘅，就出嚟講，希望多人知。咁有人我聽到就覺得，哎呀，係喎，我哋要改變啦咁樣。 我唔想打斷你，不過真係時間夠啦，係啦，今集節目就到此為止，咁就 好啦，好啦， 各位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次再傾。 好嘅， 拜拜， 拜拜， 拜拜。